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总的来看，明天天气晴朗，比较适合大伙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2018北京国际车辆展览会将会在4月25号到5月4号在位于顺义的新国展和三元西桥的老国展同时举办。预计新国展周边天北路、京密路、机场高速等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加，老国展周边的三环路双方向、西坝河南路、静安西街、柳芳北街的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加。展会期间，交管部门将会视通行情况，对豫东路、展馆西侧路、展馆北侧路、天北路、京城高速公路出京方向、火沙路出口等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也提醒前往观展的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地铁前往。下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爱乳腺健康，从现在开始。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乳腺的问题，有的是结 节，有的是肿块，女性朋友就说这些是不是都是乳腺癌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专家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乳腺方面的问题。 爱生气睡得晚，除了老得快，还会导致乳腺癌吗？数据显示，全球每18秒就有一位女性被确诊为乳腺癌。乳腺癌已经成为威胁女性生命的第一杀手。日常生活中，您知道如何自检乳腺癌吗？对乳腺的日常保健又该如何做？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胸科医院乳腺诊疗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宋小韵跟您说说关爱乳腺健康，从现在开始。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北京胸科医院乳腺诊疗中心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宋小韵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爱乳腺健康，从现在开始。首先呢，要欢迎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叫宋小韵。 欢迎宋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和我们说一说关于乳腺的问题哈。宋主任想问问您，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可能在体检当中会查出来，比如说有乳腺结 节的问题，有乳房肿块的问题，这查出来之后都特别的焦虑和担心，害怕这些都是乳腺癌的早期啊。 对，确实是现在因为大家伙也开始，尤其女性朋友也开始对这个乳腺癌逐渐的更为关注了啊。那么我们以往在新闻里面啊都看到有一些名人，包括我们姚贝娜啊，包括陈小旭、秀兰邓波啊，他们都是乳腺癌的一个患者啊。所以呢 因为受这些，大家对这些对乳腺的疾病也更为关注了。 所以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稍微查出一点小问题，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些有可能是乳腺癌的早期。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专家和大伙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在体检当中查出的这个结节呀、肿块啊，这些到底和乳腺癌有没有关系，如果他们被发现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甚至很多这个乳腺的癌症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自检的方式发现它，大家都会和专家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就可以，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0833， 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各种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先和您说一个好消息，从5月1号开始，我国将会取消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项药品的进口关税。调整之后，除了境外没有生产的安宫牛黄丸等我国特产药品，部分生物碱类药品等少数品种之外，绝大多数的进口药，特别是有实际进口的抗癌药，都将会实现零关税。根据财政部关税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伴随着较大幅度的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的增值税，那采取政府集中采购，将会把进口的原创新药，特别是抗癌药，及时纳入到医保的报销目录，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等多项综合措施的陆续出台，会进一步降低国内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的药费负担，并且会有更多的用药选择。健康中国行2018北京健康科普专家机关巡讲启动会在昨天召开，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龙德进行了健康中国从我做起的主题讲座。从中国的慢性病防控形势严峻，当前我国慢性病患病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慢性病防控对策等方面，深入浅出地进行了健康知识普及。据了解，为了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向市民传播健康知识与技能，北京从2012年开始已经连续7年开展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巡讲，截止到目前共举办了746场，组织专家581人次，受益总人数达到了25万多人。很多家庭的马桶都有使用洁厕块的习惯，最近朋友圈传言说国内的供水系统不适合在马桶当中放洁厕块，受污染的水会反流进自来水系统，引起癌症白血病。实际情况啊，并不是这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洁厕块的拦水会不会倒流。专家分析说，如果水反流的话，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停水和马桶的水箱进水阀损坏，这两个小概率的事件同时发生，概率就会更小。其次就是洁厕块会不会致癌呢？专家指出说，洁厕块的成分是洗衣粉、肥皂、防垢剂、色素和香精，这些成分是无毒或者是微毒的，并不会致癌，所以说您不用紧张。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胸科医院乳腺诊疗中心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宋小韵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爱乳腺健康，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这个米素朋友已经发来了自己的互动，我们先来解答一下他的困惑。宋主任，他想问问说，乳腺结节会不会自己消失呢？可能伴随着这种我们说体检技术，我们的这种超声技术的发展，现在结节的检出率越来越高了，也想问问您，这些结节会自己消失吗？ 这个所谓的结节是什么？是我们乳腺的一种腺体的一种形态的表现。那么这个乳腺结节最终我们要落实到诊断，它是什么呢？乳腺结节可能是乳腺癌，可能是一个炎症，也可能呢是一个增生， 还有可能是一个良性肿瘤。那么我们要看看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乳腺的良性肿瘤包括乳腺癌，那肯定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对， 哦，也就是说结节它其实也分类，有的可能是良性的，有的是恶性的，这恶性的肯定不会自己消失。 对， 但是有一些良性的它可以可能过一段时间通过我们的吸收啊它就消失掉了。 哎，对，是这样的。 所以说出现了结节之后啊，大家是不是还得进一步的去确诊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是良性的，什么样的是恶性的，这个咱们有判断标准吗？比如说多大以上我们就建议大家比如说做进一步的这种筛查或者是检查。 我们事实上如果是发现了乳腺结节，作为我们来说都建议您到医院去找一个专科的乳腺科的大夫去给您看一下。那么乳腺科的大夫会给您开一系列的检查啊，包括我们的常听说的一个乳腺的超声，我们还有一个乳腺的钼靶，可能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对这个不太熟悉哈。乳腺钼靶就是针对乳腺的一个放射线的检查，还有一些乳腺的核磁检查啊等等。 就会有一些这种进一步的检查项目帮我们来确定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对，是这样。 那对于比如说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问说结节小于一厘米的话，这个时候需要多久去复查呢？刚才您说了发现结节就建议大家找专科的这种医生去开一下这种检查。那如果发现了小于一厘米的，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复查？多久去复查一次？说现在呢，她正处于怀孕当中，半年前查过一次了，想问问隔半年现在有必要再去查一次吗？ 这个结节的性质不根据大小而定，不是说这个结节小于一厘米那它就没有问题，大于一厘米那它就肯定有问题。那么这个大小不能决定这个病变的最终的一个诊断。那么作为您来说，您是一个正怀孕的女性，那么我建议您还是因为 B 超本身对怀孕的女性它不造成您身体上的损伤，包括对胎儿的损伤。我建议您呢，如果确实有结节，我建议您3到6个月您就去做一下检查。 间隔的周期是3到6个月，但是他半年前已经做过一次了，您建议他现在过了6个月其实还是应该再做一次的。 对，再做一个，要密切随诊。因为我不太清楚他这个结节的性质，有的结节是没有问题，比如一年可以随诊，有的结节我们就相对的那个比如我们频率 要谨慎一些， 要谨慎一点，因为我不太知道那个他这个结节的性质，所以还是建议他谨慎一点。 所以直播平台上这位朋友，您上一次的这个检查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上一次的医生应该会告诉您，比如说您的随访周期大概是多久？ 对。 如果您只是单纯的因为怀孕害怕影响到宝宝和自己的话，没有这个担忧。现在 B 超的技术对于孕妇和宝宝来说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对。相对安全。 好，其实说到这个结节，很多女性朋友拿到检查报告的一瞬间都会担心，这结节甭管怎么样，反正已经出现了，会不会长着长着它就变成了我们说的乳腺癌，变成了肿瘤？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发现了结节最好的方法，我是不是就把它切了呀？这样的话我也不用担心它以后会不会变成这种恶性的。 这个乳腺结节还像我刚才说的，我们首先要诊断要判断它是什么性质的。有一些乳腺增生它也表现为结节，那么这个呢，在您明确了诊断确实是乳腺增生以后呢，事实上是不需要手术切除的。当然也有一些结节它有一个恶变率啊，有一个恶变率，那么这种类型的结节我们还建议您切掉。还有一部分结节是诊断不明确的啊，我们做一些钼靶，做一些B 超，包括核磁，可能最终都不能给一个明确的 诊断结果。 我们可以做一个穿刺，那么有的病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穿刺也做不了，那我们可能只有切除作为一个诊断啊。对，是这样。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的治疗手段，前提都是建立在我们确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什么样的这个结节良性恶性， 对， 咱们再商量。 对，诊断永远是第一步的。 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结节，有的朋友说自己呢大部分朋友有两个朋友都说自己这个结节检查是3级。对于乳腺结节咱们也有分级吗？ 对，我们有一个分级，1级、2级、3级、4级、5级、6级。那么一级呢就是一个相对没有问题的。那么谈到这个病人，这个朋友他是三级，那么就是一个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您就随诊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如果是3级的结节，还是建议大家随诊定期就可以了。 定期随诊就可以。 那这个间隔周期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是三级的结节，咱们要半年一次还是说3个月一次？ 我觉得半年一次就可以。 半年一次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节目预告当中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数据显示全球每18秒就有1 位女性被确诊为乳腺癌，现在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威胁女性生命的第一杀手。您跟我们说说，在临床上这个数据真的像预告当中描述的这么可怕吗？每18秒就有一个女性朋友被确诊。 嗯，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数据。那么乳腺癌现在已经成为女性朋友恶性肿瘤的第一位了啊，高发第一位。那么对于我们中国女性来说，事实上我们亚洲的中国的女性相比于欧美的女性发病率还是相对低的。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增长率非常高。我们现在每年在以3%到4%的速度递增。啊，每年都在递增，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2015年，我们一个肿瘤的一个统计数据，那么我们有272,000人得了乳腺癌，那么有70,700人死于乳腺癌啊。那么这个数据还是比较惊人的，所以这也更提醒我们要对乳腺癌这个疾病引起关注。 现在的发病率虽然我们国家整体就是说整个的数量来说，可能跟欧美相比没有他们发病率那么高，但是我们国家增长的速度现在是非常快。有听众朋友在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这个乳腺癌的高发年龄现在有统计吗？ 乳腺癌我们中国欧美的女性稍微靠后，我们中国的女性要早一点。我们中国的女性大概是在45岁到50岁啊，那么这个左右就开始发病了啊。这个是个高峰，这个乳腺癌发病的高峰要比欧美女性要提前。 这个有没有比如说咱们分析过原因，45岁到50岁这个时候出现发病是跟什么因素有关？比如说跟激素水平有关系吗？因为大部分的女性朋友，我们说国内的女性朋友这个年纪应该是更年期的一个时间段了。 那么这个就谈到了乳腺的一些高危因素。目前我们确实，我们国内一个是京津沪这些地区相对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么乳腺癌的增长率基本上已经接近，就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已经接近欧美了。那么这也说明在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女性可能压力 更容易得乳腺癌。 就是他的压力更大一些啊。那么压力更大一些，可能跟他的生活方式啊有关系，包括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啊，那么这些可能都会引起这个引起高发。因为尤其是我想40岁左右的女性实际上是一个所谓一个职场中的一个中坚力量哈，包括在家庭中那么都是一个顶梁柱吧啊，可能 事业家庭一肩挑的时候， 对，可能就压力大一点。 那也就是说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首先压力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说乳腺癌的发病。除了压力之外，比如说像激素水平，这个45岁到50岁恰好处于更年期，激素水平会对我们的乳腺癌发病率有影响吗？ 乳腺癌，就说到乳腺癌，乳腺癌那么主要是大部分的乳腺癌是一个激素依赖性的疾病。什么叫激素依赖性的疾病？就是这个乳腺长期的在我们女性激素雌激素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刺激之下，那么有的病人就会有的人就会患这个乳腺癌。那么可能在45岁到50岁之间，因为他经过一个从他的青春期那么一个长期的刺激，一个累积的剂量啊，对，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也和这个我们说激素水平可能有关。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过了绝经期之后，这样的雌性激素减少了在女性朋友体内的时候，我们的乳腺癌的发病率还会往下走？ 对，所以我们还有后面还有一个高峰啊，那么大概就在六十多岁60岁以上会有还有一个发病的一个略微的一个小峰 抬头。 对那么事实上他那个时候我们想啊，他已经绝经了，应该可能发病率低了， 应该降低了才对啊。 但是因为他最早的这个雌激素的刺激是从他小开始，从他有月经的时候啊，从他小的时候就开始，所以他可能是一个这是一个累积的剂量。 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晚婚晚育对于乳腺癌的发病率会有影响吗？ 这位朋友的问题非常非常好，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乳腺癌的一个就有可能的一个高危因素，就是晚婚晚育。那么女性在35岁之前生育，实际上对乳腺是一个保护作用。那么35岁以后生育，甚至不生育的，那么这个晚育不育就成了一个引起可能引起乳腺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包括还有哺乳啊，有很多女性朋友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因为追求体型美，不愿意哺乳。那么事实上哺乳对乳腺也是一个保护因素，反之呢就是您不哺乳可能就成了一个高危因素。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听说爱生气的人容易得乳腺癌，这是这样吗？刚才我们说了压力会导致，像这种经常发脾气的女性朋友也会 容易得乳腺癌吗？ 对，这就涉及到乳腺癌另外一个就是情绪啊。那么有的人情绪比较急躁啊，甚至我们现在常听说的抑郁啊，这些都可能会对乳腺有影响。事实上我想提醒大家，不仅是压力大，那么爱生气抑郁不仅是对乳腺，实际上对身体其他的脏器也是不好的。 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激素水平。好，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可能都会让我们的乳腺癌发病率提高，所以说我们也在生活当中需要更多的去关爱我们的这些女性朋友哈。除了乳腺癌这种我们说乳腺比较严重的疾病之外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说，乳腺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红梅就问您说什么病算是良性的乳腺疾病呢？比如说乳腺增生这样的一个疾病，是不是在临床上比较常见呢？ 良性疾病包括增生性疾病、炎症性疾病，还包括一些良性肿瘤。比如说增生性疾病，可能就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啊，是个乳腺增生。还有炎症，我们常听说的乳腺炎，还有良性肿瘤，比如说可能很多年轻的女孩容易得的纤维腺瘤、导管内乳头状瘤，这些都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刚才谈到乳腺增生啊，我跟我们的那个编辑那个朋友还说，我说乳腺增生实际上非常非常值得讲，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小时讲这个时间。那么事实上乳腺增生本身就能讲一个小时。我在此就是因为时间很短，我就想 简单先说一说。 我要先澄清一个概念，乳腺增生不是病。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得了乳腺增生了，我怎么办，我可能将来会恶变，我将来可能会得乳腺癌，我不行，我必须治疗。那么我就想告诉您，乳腺增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腺体在每一个生理周期，包括您怀孕啊、妊娠这一个事件，那么我们的乳腺激素都会发生变化。那么每一次变化的时候，我们乳腺的一个腺体腺泡细胞都在我们叫复旧啊，更新，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一个循环的过程。在某一个过程中，比如说举例，压力大、情绪不好，或者是药物的因素引起了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点点的紊乱，那么就可能引起了我们所说的一个乳腺增生。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小孩脸上非常干净，那么再长到十七八岁可能会起青春痘，那么长到五六十岁还会有老年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所以乳腺增生大家不用紧张啊，不用紧张，不用觉得我要将来要恶变，那么乳腺增生变成乳腺癌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啊。当然也有部分乳腺增生的病人他会觉得疼痛啊，已经影响了他的日常的一个工作了。我在临床中会见到有的患者朋友来跟我说，哎呀，我这个乳腺增生，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啊，我这骑自行车骑车，我这开车，我这胳膊抬不起来了。那么当您确实影响到您的生活的时候，您就需要就诊了。需要就诊。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了乳腺增生的话，大家首先不用紧张。 对， 如果影响到您的生活了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可以去找医生了。 对， 除了乳腺增生还有哪些比如说良性的乳腺的疾病在临床上是比较多见的？ 我们还见到有纤维腺瘤啊，纤维腺瘤，这是年轻的姑娘比较常见的啊，所以有些人得了纤维腺瘤以后去干嘛？按摩甚至去吃一些所谓的保健药品啊，有的到医院来要求医生给开药啊，经常在门诊，哎，你给我开点药吧，哎，什么什么，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乳腺纤维腺瘤，您无论是按摩吃药实际上效果都是不好的，可能有一部分，很少一部分会在整个这个后期的发育过程中会自然消退，那么有一部分人会继续变大，有一部分人可能就稳定住了不动了，可能这一生都是这样的啊。那么这样，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定期的去观察它就行了吗？ 对，如果病变过于大的话，还可以手术治疗啊。 其实很多这种临床上的这种良性的乳腺疾病啊，大家伙都不用特别的担心，它逐渐发展成为乳腺癌，甚至这种恶性的肿瘤的几率其实并不大。 对，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因为乳腺癌的发病就和我们这种焦虑、紧张、抑郁的情绪密切相关。 对， 别把自己吓出病来。还有心愿多多的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个毒针疗法能够治疗乳腺增生吗？是不是能够痊愈？您听说过这个疗法吗？ 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 没听说过这个疗法、 可以让这位朋友再详细的阐述一下什么叫独针、 什么叫独针疗法、是和我们说的这种中医的针灸吗什么的、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疗法哈、还有我们的朋友在直播平台上问您说怀孕当中激素会有所增加、那实性结 节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会被刺激变大甚至发生恶变吗？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我们在临床中见过这样的病例，他在这个怀孕期间发现有一个病灶，然后呢，因为他怀孕了，所以没有再去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治疗。那么在刚生完小孩以后，这个结节他就来医院来治疗了，来治疗，最后做我们经过检查以后是一个乳腺癌啊、我们见过这样的病例。那么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个案了。如果您准备怀孕的话，建议您还是在怀孕之前把乳腺这个我们相关检查做一下，确实是乳腺很健康，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就像我刚才说就是一个单纯的增生啊、那么您在做计划中的一个怀孕。 那如果已经有这种结节在孕前已经查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需要干预它吗？还是说真的就观察就行？ 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点，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自己怀孕了，那么我就任何的检查都做不了了，那么我们就只有等着，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当您无论您什么时候，即使在怀孕的时候您发现有结节，您也要到医院会有一些检查，会有一些治疗，是对您的身体和对您的宝宝身体是无害的啊、您要去医院去做检查，明确一下。 如果已经查出了有这种结节的情况、我们最低的标准也应该在孕期，比如说3个月或者是半年这样的一个周期、去医院去定期 对 观察一下、 对， 看看他有没有比如说突然的变大或者发生一些其他的性状的改变哈、 对， 然后咱们再说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其实现在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比如说孕期的女性去控制这方面的问题。 对， 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问题，小玲想问问您，说自己乳腺特别的疼，做了一次 B 超，但是大夫呢告诉他说乳腺挺好的，结节都没有、但是乳腺依然经常的疼、这是为什么呀？ 这又讲到有一个讲到我们刚才说的乳腺增生，我们中国现在跟国际上很多东西都接轨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不接轨，就是这个乳腺增生。那么在国外实际上是没有乳腺增生这个病的。那么但是国外有一个相应的跟我们类似的，它叫乳痛症啊，就是乳房疼痛。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一个乳房的疼痛，并不是因为得了什么某某种疾病才疼的啊，它就是单纯的一个乳房疼痛。所以呢，这位朋友如果确实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器质性的改变的话，那么乳房疼痛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药啊，来控制一下，应该不用过于紧张。 好，那如果出现了像这个朋友说的去检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依然疼，到底比如说通过什么样的药物，甚至有一些朋友说现在有一些这种理疗按摩的手法，甚至热敷，能不能够帮助他缓解这样疼痛的症状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宋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爱乳腺健康，从现在开始。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乳腺癌、关于乳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01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在节目的上半段，宋主任告诉我们，随着现在检查技术的越来越更新，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在检查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乳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结节呀、有增生啊。但是大家伙不用特别的焦虑，它们和乳腺癌啊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说这些良性的一些疾病到最后都会发展成为乳腺癌，但是我们一旦发现了，定期的去治疗甚至随诊观察，这些都很关键。咱们下半段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伙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先来回答一下在上半段我们提到的这个关于结节的分级问题，有朋友想让您说一说，这乳腺结节1到6级分级的话，和我们说的这个结节大小有对应关系吗？比如说多大的就算是1级，多大的算是2级，这有对应关系吗？ 这个完全没有对应关系。这就要说到我们乳腺癌，有很多朋友可能以为，哎呀，我这个肿块2厘米了，3厘米这么大了，就是乳腺癌。实际上不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见到，有的乳腺癌你是摸不到的啊，没有任何症状的，不是像我们想，哎呦，摸这儿有一个团块啊，那么可能还要靠检查去发现啊，靠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发现。那么有的乳腺癌可能很小，3个毫米、4个毫米。啊，我们最小的时候做过3个毫米的乳腺癌，那同样也有5个公分的良性的乳腺肿瘤。所以这个就是不能凭大小来决定它的性质。 好，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说分级和大小并不是有对应关系的。 对， 好，小玲想问问您，说这个乳腺疼的问题，咱们上半段其实已经回答了。您初步判断这个乳腺疼痛的话，如果检查没有太大问题的话，这个时候不用特别的担心哈。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出现这种乳腺疼痛的情况，会不会是乳腺癌的一个前期的预警信号呢？像小玲这个朋友说，检查过后排除了这方面的可能，但是如果是乳腺癌在早期会有一些比如说疼痛甚至是肿胀这样的预警信号提示给大伙吗？ 乳腺癌早期非常早期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症状啊，包括疼痛。那我们还想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这个疼痛在乳腺癌里面发现疼痛的比例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啊，也就是说由于疼痛最后确诊为是乳腺癌比例并不高， 非常非常低啊。那么说到乳腺癌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发展到一定程度啊，那么可能会有一些结节。有的人呢还不单纯有结节为表现，有的人乳头啊一挤会有一些血性的东西啊，会有一些血性的，我们叫血性溢液。有的朋友呢会发现乳头有点内陷啊，乳头内陷啊，往里缩回去了。有的呢乳头部位有一些湿疹啊，一个红色的一个糜烂的一个面儿啊， 丘疹一样的。 对，就是一个红色的糜烂的面儿。那么这些可能啊，都是一些乳腺癌的表现，包括有一些朋友这个乳房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橘皮一样的改变，就像橘子皮一样啊，那么 有点皱皱的那 种，凹凸不平那种啊，一个小坑那种啊，有的还有一个酒窝，就跟我们一笑有个酒窝一样，一个坑啊，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个都是可能是一个乳腺癌的表现。 这些有可能是乳腺癌发出的这个信号哈。 对。 但是您刚才说了，乳腺癌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的信号。像这些预警信号一旦出现的话，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乳腺癌肯定已经过了早期，可能到中期或者是晚期了？ 也不是完全这样。这跟病变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位置啊，位置有关系。有的位置呢，它会比较的早的表现出了一个我们肉眼能可看到的一个改变。那么有的位置呢，可能病变已经很大了啊。那么，但是我们因为它比较深呀，或者在某一个比较不是很明显的部位，可能我们也不轻易能发现 啊。所以说其实这些预警信号啊，有的可能会在我们说乳腺癌的早期就出现，有的可能在中晚期，这和乳腺癌发病的这个位置是有关系。 对， 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跟大伙来普及一下，把这个乳腺到底在我们身体的什么部位啊。有些朋友说这乳腺是不是就是在乳房的这个周围啊？ 这个我要给大家澄清一下，我经常有时候出去讲课问大家，乳腺在什么地方？很多朋友都很奇怪，我一女同志啊，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乳腺在什么部位。事实上，您确实可能不知道乳腺在什么部位。那么，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脖子上摸到锁骨，很多大家伙都知道锁骨在什么位置。那么，锁骨下的两横指，就是这个指头，两根指头，两横指下就有乳腺组织了。可能很多朋友说，我这没乳腺呀，啊，我这乳腺是挺起来这块。 块，实际上那个地方已经有乳腺组织了。那么下缘到哪？到泪宫啊，我们下面有个泪宫，我们都能摸到一个肋骨啊， 肋骨 这地方。那么泪宫上两横指啊，这是一个乳腺的一个下缘，还有一个乳腺的一个内侧缘，就中间有一根骨头叫胸骨。啊，叫胸骨。那么这个胸骨的内侧缘就有乳腺组织。乳腺的外侧缘呢，我们在中间腋窝啊，腋窝中间我们可以画一根线啊，那么是个背阔肌的前缘。那么在腋中线这个啊往前，这个呢也有乳腺组织，所以乳腺是一个矩形的区域，是一个长方形的区域，而不是一个圆形的区域。 嗯，所以说乳腺的这个范围其实要比大家想象当中的 要大， 乳房的区域要大很多。 对对对， 它是不是比如说它的这个纵横的这个深度也有？不是大家想象的只在我们乳房的这个表面分布，它有的时候可能也非常的深，这个乳腺的位置。 有的女性朋友乳腺腺体稍微大一点啊，那么她可能有的病变就会相对的再深一点。 藏的比较深了。 好， 那乳腺的这个位置我们跟大伙明确了非常的大，所以说不同的位置发病它可能临床表现就会有一些不同。刚才提出的这些预警信号，如果您真的发现了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赶快去医院做一下确诊。那说了这些临床的表现之外，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我在体检的时候这个医生告诉我说有这个肿块，或者甚至有些女性朋友在自检的时候，比如说在洗澡啊或者是搓澡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地方怎么硬硬的，这个时候就怀疑说，哎呦，这个乳房或者是乳腺有硬块的话，这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们说乳腺癌的发生。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比如说抚摸或者是这些手段进行自检吗？ 首先自检呢，我们在基层的话我们还是要提倡要做的。自检就所谓的自检就自己检查。那么您在什么时候做检查？最好在月经的第9到11天。那么假设我们1月1号来月经，那么可以从9号到11号，那么这几天检查，一个月检查一次，每次检查的时间希望您是在1刻钟以上，因为时间越长可能就越更细致啊。 那到底怎么查呢？还得查这么长时间？ 我们可以第一先看。那么看一看双侧乳腺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对称，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有没有乳头的内线啊，有没有乳头内线，乳房有没有一个凸起的一个肿物，有没有刚才说的橘皮，有没有像一个酒窝啊，有 外观上的改变， 外观上的改变， 咱们做第一步的检查。 对，然后呢第二步呢我们就开始干嘛呀，我们开始按是站着的，我们可以两个手配合，用其中一只手按住乳房，另外一只手我们用三个食指、中指和无名指，那么这三个指头的指腹啊，有的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见到有的女性朋友去抓，她说啊我一抓这儿有一个团块，那么抓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用指腹去按啊，那么三个用指腹，这个指尖这指腹这地方最敏感，那么我们要做一个除草机式的一个这种触摸啊，那么所谓除草机就从同心圆从中间一直画到外周，这样可以保证没有部位遗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躺是干嘛？躺着呢我们乳腺是平铺开的，所以呢比较深部的肿物更容易发现。那么躺着的时候也是按我刚才说的这个步骤来完成。第四个呢就是干嘛呀，就是查是干嘛，我们挤一挤看乳头有没有溢液出来，有没有血水，有没有白色的这个渗出物啊，那么来挤一挤啊，同时包括我们腋窝可以躺着查一查，按压一下。 好，这是我们说乳腺癌的自检的一些方法哈。那么也推荐给大家伙，刚才宋主任也说了，我们还是推荐大家每个月进行一次这样的自检。 对， 那具体的方式刚才宋主任说了一遍，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不一定记下来了，没关系，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之后的这个微信推送当中啊，我们会让宋主任录一个小视频，把这样的自检方法通过视频的方式再次告诉大家伙，到时候您可以在微信上随时收看随时点播。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有一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如果这个早期的乳腺癌筛查，到底应该查哪些项目呢？希望您给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的是乳腺癌的一个自检，但是通过这种自检的方式，不管是摸也好，看也好，肯定不能够发现所有的这种乳腺癌。 对， 更多的我们还是得通过这种科技技术的手段来帮助我们。我们到底对于乳腺癌的早期筛查是通过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手段？ 那么筛查，是我们非常就是建议大家伙要坚持做的。那么筛查分为两种，一种叫机会性筛查，一种叫群体性筛查。什么叫做机会性筛查呢？就像您说。 我今天乳腺有点疼痛不舒服，好，我去医院看看医生啊。那么或者是，哎呀，我周围有一个同事啊得了乳腺癌了，那么我也很紧张，我去查一查，这叫机会性筛查。还有一种是群体性筛查，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上岁数的一个女性朋友都知道的一个两癌筛查啊， 宫颈癌、乳腺癌的筛查。 对对对，这是一个群体性的筛查，就是我们一个机构组织的筛查。那么筛查什么时候做？40岁以下啊，那么没有高，我们一会儿讲还要讲到什么人是高 危， 高危没有高危人群，没有高危因素的40岁以下的女性，我们不建议做。40岁以上，那么您可以每年做一次钼靶。 嗯 啊，因为我们中国亚洲的女性乳腺腺体比较致密，所以最好还结合 B 超。那么在40岁到45岁，我们都是建议您这样做筛查。那么45岁啊到69岁，我们可以建议您一到两年做一次钼靶，同时结合 B 超。那70岁以上啊，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可能年龄越高呢，它实质上发生肿瘤的几率倒是更相对低一点了哈。那么70岁以上呢，我们就建议您两年做一次筛查就可以了。 好，这是什么样的年纪我们开始做这样的筛查？间隔多少的周期做一次？然后呢，检查的项目我们再跟大伙儿明确一下，除了我们说普通的这种 B 超检查之外，还有一个钼靶检查，是希望大家能够做的。那如果具体比如说查出了有结节啊，有肿块啊，我们下一步的这种具体检查方案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医生帮您量身打造哈。 对，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是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检查的周期和年龄段。有一些高危人群他可能检查需要更加频密，这个检查的时间可能需要更加提前。哪些人群算是高危的人群呢？ 高危的人群我们有，事实上就是我们在我们医学上规定的就三条，一条有遗传病史，那遗传家族史的，有的人比如说妈妈或者姐姐啊，那么或者是表妹啊堂妹这样的，那么有家族遗传史的，这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二个呢，就之前有过不典型增生的，我这个不典型增生跟我刚才谈到的乳腺增生完全是两个概念啊。那么不典型增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病理科给您下的一个增生的啊那个概念，是一个病理学上的一个概念。那么有不典型增生和小叶原位癌的，这个呢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可能之前因为某种原因，因为疾病做过胸部放疗的，那么这三种人群我们界定为一个高危人群，建议您呢从25岁以上就开始进行筛查。那么您筛查的这个项目也不仅仅仅限于钼靶和 B 超，您还可以结合核磁啊，那么同时到医院结合医生给您的一个首检。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种高危人群，他的检查年龄首先是提前了，25岁之后就应该进行了，而且检测的项目可能会更多一些。继续来看携手医生在我们的微信上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您什么叫乳腺无回声结节呢？说自己检查了之后，这个结节的大小应该是 2.2×0.4， 边界很清晰，分类呢是二级。想问问您什么叫无回声结节呀？ 那么这个回声是我们 有没有回声是我们 B 超的一个术语啊。那么我们分为，我们根据有回声、无回声啊，包括回声不均匀，我们根据这个我们这个专业术语来判定这个良恶性。那么从您个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描述来说，那么考虑您还主要是一个良性的，有可能是一个囊性的啊，不用太紧张，定期随诊就可以。 定期随诊就可以。其实它还是说到了这个分类哈，直播平台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您，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结节分类之后，什么样的分类到几级了就算是高危的这种结节了呢？ 一级、二级、三级，尤其是三级，我们建议您随诊就可以。那么当您出现了四级，四级里面我们有的详细的还分为4A、4B、4C 啊。那么分成四级的时候，就建议我们要找临床大夫干预了。我们所谓的干预有多种啊，那么包括穿刺。包括手术的一个切除啊，那么就建议外科医生干预了。所以到四级的话，就建议您谨慎一些。 好，也就是说四级以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找一个专科的医生帮您制定一下，比如说这种随诊的方案啊，治疗的方案。 对， 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关于乳房疼的问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乳腺有疼痛的这个情况。其实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小玲也是说了有疼痛的情况，但是呢，他检查过后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真的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女性朋友缓解这个乳腺疼痛的问题？比如说这种热敷或者推拿按摩有用吗？ 一个是就是这种疼痛我们可以寻求中医的帮助，我不建议有些朋友会到美容院、那么去做这种按摩，我不建议您去到美容院，我建议您可以到正规的医院中医科啊，他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药物，有一些针灸，包括您所说的推拿，他们会是一个非常正规的，经过一个专业培训的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些中药可以用，那么如果疼得严重我们还有西药，三苯氧胺，当然这个药在吃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咨询啊，经过咨询得到医生的建议以后您再吃，自己不要随意吃药。 好，那就是说一些正规的这种推拿按摩可能会有缓解。 对， 那像比如说自己热敷一下这种有效果吗？能帮助缓解这个疼痛的症状吗？ 我个人认为热敷可能是一个心理作用，可能稍微好点啊。但是对本身乳腺腺体内的一个形态学的改变，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如果长期吃避孕药的话，这样的人群算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吗？ 那么有这种说法，可能长期应用避孕药会对乳腺有一些影响，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更有利的一个数据啊来说明避孕药对这个乳腺癌或者是一个高危因素啊，没有这样的数据来说明。 好，还是关于乳腺结节，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结节吃小金丸和夏枯草到底可不可以？这是应该是两味中药材哈。其实很多有结节的朋友都想说，这样的一个结节我需要通过一些药物来控制它吗？还是说真的比较小的结节其实我们也不用通过比如说这种中药或者是西药来对它进行控制？ 我还是那句话，第一我们要判断您这个结节是什么性质，如果您这结节确实就是一个乳腺增生的结节，而您又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我个人认为可以不吃药。可以不吃药。那么当您有症状了，已经不舒服了哈，您可以寻求一个中药的看看有没有什么中药啊，那么这个去看看中医大夫是怎么给您开药的，我也不建议您随意的在网上问一下然后自己随意的买药吃。 因为很多我们说这种中医都是因病施治，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子，跟您这个体质有关系，跟您的病情有关系。好，继续来看这个，刚才我们跟大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乳腺的检查手段，比如说您说的这个钼靶啊、B 超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听说乳腺的检查还有远红外线，想问问您这些到底有什么区别，自己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远红外线事实上我们在临床是已经不再用这个办法了啊。那么这是很早以前比较传统的办法，那么我们在我们真正在临床中是不建议您使用这种办法去检查您的乳腺疾病的。 好，那也就是说现在更多的我们还是钼靶和 B 超这样的这个检查手段哈。还有朋友在问说，乳腺检查有没有什么讲究，比如说在经期前后哪个时间段去比较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乳腺自检的话，您建议大家是在月经开始之后的第九天左右进行自检。那如果去医院做一些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钼靶啊、超声啊，这些有时间的讲究吗？ 第一它的原则就是，如果您一旦发现乳腺结节了，您不必非要等到我在月经的某某某天啊，那么再去检查，一旦真发现结节以后随时去医院就诊。那么这是一个，如果是您只仅仅是一个定期的复查，比如说我建议您3到6个月或者6月1年去复查，那么您可以挑选在那么月经开始的1到2周这时候去，因为这时候乳腺的腺体比较松软，那么可能检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除了这个时间段，其他有没有讲究？比如说在检查之前在饮食上啊、休息上啊有注意事项吗？ 这个没有特别的要求。 都没有特别的要求。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听说太胖太油情绪不好都有可能让乳腺癌找上自己，现在应该从自己的生活习惯开始改起，希望您给介绍一下，如果想要预防乳腺癌的话，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做的呢？ 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从乳腺的一个比较容易发病的就是可以看出来，第一比如说我们晚孕或者不育，那么不哺乳啊，包括肥胖啊，包括高脂饮食，包括有压力，那么这些实际上是乳腺癌的一个对乳腺疾病对乳腺不好的一个因素。那么反过来说，那么我们针对这些因素可能就是一个乳腺癌 一个预防因素，乳腺疾病的预防因素。那么第一点就是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啊，尽量减轻压力，不要抑郁，不要抑郁。那么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还有饮食，我们尽量吃一些粗纤维的啊，多吃植物性的食物。嗯，您不要因为生活条件好就天天大鱼大肉的哈，尽量呢吃一些好油。什么叫好油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油， 深海鱼类呀， 深海鱼类呀， 坚果啊， 坚果，包括我们。橄榄油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尽量呢，不要应用保健品啊，那么保健品，我建议您就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不要随意买保健品，尤其有些年轻女性朋友嫌自己的乳房外形不好，会买一些所谓的让自己的乳房更挺更美的药物。 哦、 那么尤其是有些在美容院。还有一些外敷的啊，我是强烈不建议您应用这些药物，因为这些药物或多或少的可能都含有一些雌激素，而这些对乳房都是不好的。 嗯，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锻炼，那要多锻炼。那么锻炼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因素。我们建议您一周要锻炼3到5次啊，每次最好能坚持半个小时啊。那么这是一个锻炼。还有的呢，有些人有高危因素，我们还要谈。刚才还要我们还要补充一个非常高危的因素，就是遗传。那么乳腺癌是一个遗传史非常明显的一个癌症之一啊。我们知道，前不久一个美国的影星叫安娜。 安吉丽娜·朱莉， 安吉丽娜·朱莉，对对对，我很少看电影。然后对她，那么她是预防性的切除了双侧乳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妈妈和她姑妈都是乳腺癌。 嗯， 那么不仅仅如此，她本身她有一个基因，我们叫 BRCA1/BRCA2， 就是 BRCA1/BRCA2， 它这两个基因是突变的。那么这两个基因突变的话，发生乳腺癌的最高的几率能达到87%。所以呢，这是遗传史一个非常高危的因素。那么有的年轻的朋友，就是有的女性朋友有这个高危因素，那么您一个是要做到密切的随诊，像我刚才说的密切的筛查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个药物，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啊，就是三苯氧胺他莫西芬。那么可以吃这个药物 来进行这种预防， 来进行预防。当然，这个药物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 好，那今天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伙互动了。最后呢，让宋主任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 我要在这说之前，我要额外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看到很多网友朋友他会发一些描述来。问我会怎么样，其实这些描述只是一个我们判断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我还希望您亲自拿着这个 B 超单子去医院去找医生看，因为我们不仅仅通过描述，我们还要看这个图像的形态学，所以找医生看非常重要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我想告诉一下大家我的出诊时间，我是星期二上午和星期五上午， 周二上午和周五的上午，大家还可以在胸科医院继续找到宋主任，那时间有限，也再次感谢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居峰做客直播间，跟您说一说可以变肥为宝的脂肪，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您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